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派兵到沙特，加强空中和导弹防御能力。国防部说，今次派兵是防卫性质，兵力数目温和，不会达到数以千计，但没有透露涉及哪一类的兵种，又表示会加快向沙特和阿联酋运送军事装备。路透社早前报道，国防部考虑派出反导弹系统、无人机和更多战机到区内。沙特两处石油设施上个星期受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也门胡塞武装事后承认责任，美国和沙特都指责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政府其后宣布对伊朗中央银行等三间公司实施制裁。特朗普表示希望避免军事冲突。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在正午12点，台风塔巴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九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晴干燥，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40%。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喺屯門公路道路事故嘅封路，咁而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医院嘅部分行车线仍然係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就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嚟，而家近住屯門医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反方向屯門公路去返元朗呢，较早前近住三圣嘅封路虽然已经解封，咁但係后少少近住屯門角嘅快线同埋慢线咧，而家都系分别封闭，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小榄段。今次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近住屯门角嘅快线同埋慢线系封闭，车龙排到近小榄。之后提翻大家啦，港铁因应有公众活动进行，西铁线嘅列车服务系作出调整，而家屯门站咧系已经关闭，列车系唔停屯门站噶。咁而由下午嘅三点起，元朗站亦都将会暂时关闭，咁到时列车同时系不停元朗站。港铁系会视乎实际嘅情况，有可能随时关闭其他车站或者是部分车站的出入口，而未能够预早通知，咁请乘客预早计划行程啦。咁因应在屯门区的公众游行活动，咁而家都有部分的封路措施，直至到下午的五点钟。新和里来回方向，屯门乡事会路去元朗方向，同埋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分别都会有部分的路段是实施间歇性封闭的安排，部分的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提提大家咧，而家屯門站近住 F1 和 F2 出口的市區，以及是新界的士站都是暫停使用。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咁而家弥敦道近住旺角道同埋荔枝角道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没有想过残疾人士怎样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 如果没有大家的配合，他们都还有很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给他们上先落先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这样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了。 思芬啊，如果你的另一半和第二个男仔饮埋同一支水，但是不离口饮，你嬲唔嬲啊？ 哇，梗系嬲啦！阿崔杰彤啊，但如果你男朋友帮佢个女同事用手拨头发嘅话，咁你又嬲唔嬲咧？ 吓！ 哇，唔好咁激动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听思芬同埋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因为今个星期我哋会讲嫉妒。 如果我男朋友系发型师嘅，咪 OK 咯。 咩歌 咧？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小脚轻轻蹦蹦跳，牵着上你的微笑，你不说爱我，我也喵喵喵。 喵喵。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世界，就要听实。 逢星期一朝早8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蔡敬文、赵丽如、美美唱，玩玩星期天。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晏昼时间2:11啊，播一报天气先啊。 而家外面气温32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系空气质素嘅健康指数咧，系维持喺中至甚高嘅。 呢个紫外线指数即系 UV 啊，系有8啊，甚高。 好啦，咁大家留意呢个天气啊，天气啊，令到阿波胜啊喺直播室入边系咁打乞嗤啊， 哇，好辛苦啊！啊你讲住先，我而家好痕啊，有嗰种咧，你个鼻痕咗，你好想打但系打唔到出嚟嗰种，好唔舒服啊！而家 你有呢个嘅鼻敏感嘅问题系严重定唔严重咧？ 严重啊！特别如果譬如嗱，今日叫热热地啦， 系， 咁如果冷气房你瞓醒觉，咁你熄个冷气，一出去房门， 哦，你仲有开冷气瞓觉嘅， 仲有啊，OK， 系啦，咁跟住之后一出房门就 环保啦， 系啊，我知啊，救唔到啦，冇得救啊，地球，读完地理嘅话俾你听，冇得救，算啦， 好似香港有啲人咁样， 系啊， 冇得救， 冇得救啦，唉，咁跟住之后我就一出房门就会咯，或者有时。公司啊，或者商场啊，嗰啲都会啦。 系你就系基于个温差，嗱，我就同你调翻转嘅。我嗰个鼻敏感嘅致敏源或者令到我敏感咧，就系、是、基于啊嗰个湿度啊。 哦， 系啦，即系例如啲咩咧？就系、是、例如我一冲完凉之后，如果我嗰日冲得嗰个动作或者个姿势唔系咁好啦、 啊， 令到有啲水系入咗个鼻。又或者是我游完水之后呢，我个鼻就会即刻又会有呢个鼻敏感嘅情况出现嘅。 哦，咁即係你其实冲完凉浴室嗰、那个就係最严重，我哋每日都会有㗎喇。 好睇嗰日冲凉嘅时候水即係啲水入得个鼻多唔多囉、 嗯。 如果入得多嘅话呢就会好严重。如果平时即係简单地冲啊、洗头啊冲凉嘅话呢就唔会太严重嘅。温差呢对于我嚟讲呢就唔系太影响嘅。 哦，温差好辛苦。另一样就係、是、我估容易啲嘅执房嘅时候有尘啦。 哦，呢个 是上个礼拜有一晚呢即係执衣柜啲衫好耐冇喐啦。哇，出事 了。执房大律师。 係。好咗间房冇乜业喺度。如果唔系好似嗰隻河边嘅妖怪咁样，要执树叶。根据我哋嘅剧情嚟讲，详情可以听翻早几个礼拜我哋嘅《少年波士与八宝日》， 应该系农历7月14嗰个星期嘅。 系啊，讲捉鬼啊、捉妖嗰啲啊嘛，系啦、啊，即系执衫系其中一样咧。因为佢其实摆得耐，佢会 又好容易有塵， 嗯、 但系咧又唔覺喎，即系唔係平時你養一養啲咪好多塵喺度嘅？ 係， 我執嘅時候咧係成間房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咁見到一點點塵，見唔到啊！一執完之後咧個鼻就瘋狂打一次啊！ 哦， 係啊。跟住之後係可以到維持到第二招咯。 咦，你咁樣提起咧，我又有另外一個喎、 啊， 就係、是、當個日即係嗰個陽光啊太猛烈嘅話咧，我都會有鼻敏感。 呢、這個我試過喎，但我唔知點解、 啊。有人話咧，某程度上啊，呢、這個陽光咧都係其中一個嘅致敏源嚟嘅、 啊， 即係你對於嗰、那個佢話唔知係個紫外線啦，定係個陽光兜頭曬落你個鼻嗰度咧，就好容易會出現敏感嘅。所以有時即係咧，可能。啱啱提過游水啦，我唔知道究竟係我游完水啲水入咗個鼻而令到我、叫做敏感啊，定係嗰日天氣太興啦，走去沖涼，即係太興曬得太耐嘅時候，先至、有呢個鼻敏感咯。即係太陽曬得太勁，我都會有呢個嘅鼻敏感嘅。 你呢個講又係，因為咧。即系一路由细到大，觉得咩时候打一次你冻亲啊，咪打一次咯， 系 最直接啦。跟住但系你话太阳嗰日，我就系记得试过晒太阳啊，去沙滩。咁你 suppose 哇好热啦，应该唔会冻啦，唔会成啦，晒晒下都可以打一次咯。呢一个，我估同你头先讲嗰类嘅，就是、太阳成为一个致敏源。但究竟实质嗰个运作系点样？点解太阳嘅紫外光？会触发到你打一次呢、这个真系唔知道，我都好想知道。 嗱，如果咧根据呢个嘅香港过敏协会咧，佢就话咧 有啲咁嘅嘢， 有佢嘅呢个过敏协会，我估计唔系净系鼻敏感嘅，佢 都系好多 系啦。咁就话其实正确咧应该叫过敏性鼻炎嘅。咁每四个人咧就有一个有啦。咁、 哦、 有啲咩情况系会有咧？即系例如系流鼻水啦、流眼水啦、打乞嗤啦，或者睡眠质素唔好咧，都会有呢个鼻敏感嘅。好啦，个问题嚟啦，你觉得系你鼻敏感而搞到你瞓得唔好啊，但系你瞓得唔好先至鼻敏感呢？ 真系好难解答、啊，我觉得系鼻敏感瞓得唔好啦。 你觉得系鼻敏感所以瞓得不好， 所以瞓得唔好，系啦， 系啦。但系如果嗰日唔够瞓嘅话咧，又真系容易会鼻敏感多啲嘅。 呢、這个我就冇，唔系好觉啦。呢、這个你有冇啊？ 我系噶，我系噶，即系我有几个啦，啱啱提过，入水啦个鼻，第二个就 系、 是、太阳太晒啦，第三个咧就系瞓得唔好。如果嗰日瞓得唔好咧，我个鼻咧系好痕好痕嘅。 哦， 即系嗱，瞓得唔好有几样嘅，即系瞓嘅时间太短啦，又或者瞓得太差，都呢两个都会令到我瞓醒咧个鼻咧。是好唔舒服嘅，未必会打乞嗤，但可能会即系个鼻塞住啊，又或者系可能个鼻好痕好痕，你想拗，但系你又，即系你同皮肤嘅痕痒系唔同噶嘛，皮肤嘅痕痒你系即刻提起就啲痕添，咁你即刻拗啦，但系你个鼻咧系喺个里边，你唔知点样去 要 歪佢 鼻窿、啊，所以点解要有打乞嗤？我成日都好用力打乞嗤咯，如果鼻敏感嘅时候，佢嗰个冲力你当好似拗痕咁样样咯。所以你好大力咁样乞嗤佢出嚟嘅，但系问题如果佢打唔到嘅话咧，你真系伸唔到入去，呢一个系最烦。 咁你有咩方法去舒缓自己嘅鼻敏感咧？ 嗱，如果佢纯粹痕啊或者打乞嗤嗰啲咁咪由佢啦，冇办法噶啦都。咁但系我上个礼拜嗰次就直情系屋企喺度啊，行紧楼梯，啲鼻水流出嚟，你根本顶唔到佢。咁我唯有塞纸巾啦，我只能咁。 哦，记得， 系你见到系啦，即系因为要咁样先可以截得到嘅啫。咁但系如果佢如果冇乜嘢流出嚟，我就由佢噶啦。 系 系啊， 咁我有个偏方嘅，你知噶啦。 哦，系系系， 但个偏方我唔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嘅。 系系， 嗰、那个偏方咧系我老豆教我嘅、哦，或者我见过佢咁用啦，唔好话佢教我啦。 系系系， 估计呢个方法佢系应该唔会，即系冇一个爸爸会教仔嘅。 系 有啲薄荷嘅。薄荷糖 味啊， 薄荷糖 系啦。啊，仲有一个偏方，仲有小事啊！我阿妈嗰阵细个叫我嘅，喺屋企煲水闻蒸汽咯。 哦，系 系啦，叫我怼佢鼻埋去咯。 你有冇试过搽薄荷膏咧？ 搽咩咯？嗰啲咩啊？白花油咯， 系 即系都系类近薄荷嘅，喺个鼻窿个位咯。 食嗰啲薄荷糖咧，即系或者香口胶 就唔得啦。呢个唔得，佢好直接嘅。 噴出嚟嘅 係可以進入到啲你入唔到嘅， 夠啦夠啦， 洗鼻啦嘛， 係啦，所以鼻敏感係一個好麻煩嘅嘢啦。 雖然我哋啱啱今日本身個頭唔係想講呢樣嘢嘅，係本身係另外一樣嘢，咁啊轉頭再分享啦。 好， 咁啊鼻敏感呢樣嘢就呢排天氣又轉啦。 嗯， 提下自己個鼻都開始有啲痕添，即係嗰啲相對濕度又37啊，天氣乾燥啊嗰啲嘢，咁啊大家留意嗰個天氣嘅轉變啊，咁啊大家小心呢個天氣嘅變化。 慢慢抹第十次、二十次，越界的口红留下极残酷提示。如若只想干爱干的事，请切戒太可疑。被问到昨日你位置，曾经真相爱几紧当最好骗子，彻底清洗线索叫专业。请时时留意，所以别自负到容忍自己每滴风洗尽。若果他不可恶，宝宝口红涂掉那裂缝，欺骗着重自制是艺术一种礼物，要他到却不想承受。 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今个礼拜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城？ 咁嘅，下个礼拜咧有个 fans 见面会，我好想去。我要带两个人去，但我得一张飞咋，点算啊？ 系边个嘅 fans 见面会啊？系明日定系三上啊？ 两个都唔系啊，系近排好出名嗰一个 Carrie 啊。 Carrie 嘅 fans 见面会啊， 我都好想去啊！ 但系话今次要 抽，但要登记身份证，我唔敢去啊！ 系啊，万一俾人认得，俾人知我系佢 fans 点算啊？ Eric 仲话你同佢好似样添啊！ 系啊，我妈咪同佢同名添啊！ 原来啲人话港台有啲员工有后台，就系、是、你。 但系咧，有一样你冇讲错啊，即系佢今次见面会咧要抽签，我好难得先抽到一个位，但系要带两个人去啊，点算啊？ 嗱，唔好心急先，我哋逐个逐个解决。第一个你想带边个去啊？ 咪就系口齿严琼子咯。 咁点解佢唔入得去啊？ 因为啊，主办单位话有啲嘢系唔可以入场嘅， 例如咧动物啊， 佢冇写居然。 我都有谂住带我只狗去。佢第一样话扬声器， 佢冇啊。 雨遮， 佢冇啊。 防御性装备例如猪嘴或者头盔， 佢嗰个系天生嘅猪嘴嚟嘅、哦。 仲有一个就系体积过大嘅物件啊。 哦，咁呢个解决唔到啦。 咪就系咯，一见到呢个我就之后似严琼之唔去 了。咁佢起码要中四支签，拆开四份。先至可以入去啊！ 我听讲佢搭飞机都买两个位。 好啦，等我帮你啦。哒哒哒哒哒哒，隐身粉。 呢个隐身粉系点样用噶？ 隐身粉，顾名思义就系隐形你身份嘅粉，所以就叫隐身粉。 哦、 所以你亦都可以叫佢做。隐身粉粉食咗几只字噶？ 哇，八宝一你好叻啊！咁呢个点用啊？ 只要你将呢个隐身粉粉抌落喺严琼，唔系抌落喺口切严琼子嘅身体上面，佢就可以隐形，你就可以偷偷地带佢入去啦。唔信你试下。 哦，系咪即系好似平时我妈腌啲牛肉咁样搽？ 嗰啲叫瘦肉粉，哦、对严琼系冇用噶。 但系呢个好似有用啲，我收 呢个有用啲 系哦，好啦，我试下喺严琼子身上面查先。哇！真系即刻唔见咗佢、啊， 系咧，好有用噶。咁你仲想带边个去啊？ 我除咗好似严琼子之外咧。我仲想带我个泡泡去啊！ 泡泡咩系泡泡啊？ 吓，每个人屋企都有个泡泡噶，你都有 每个人屋企都有泡泡。 系啊，你都有噶。 唔系、哦，我屋企冇泡泡噶、哦。 咩啊？阿妈个阿妈咪泡泡咯。 哦，嗰、那个叫婆婆。 哦，你叫婆婆噶？我乡下系叫泡泡噶、哦，我都系叫做 grandpa 噶。 grandpa 泡咁所以。如果你是妈咪个妈咪个妈咪， 就太泡啦， 太泡泡。如果是妈咪个妈咪个妈咪个妈咪，就是太太泡泡。 系咯，所以我想带我泡泡，因为 英文 grandpa， 我 grandpa 咧，佢系 carry fans 嚟噶， 好多泡泡都是 carry 嘅 fans， carry 唱歌好听啊嘛， 系啊，所以咪中意咯， 有 cookies 听到而家啦。 系啊，所以佢哋好中意我泡泡都唔例外。佢话好想去，但系佢抽唔到签啊，所以我要用你个法宝啊试下。 嗱，你试下。 哇，法宝又好犀利啊！呢、這个连我泡泡都可以引到身啊！ 哇，你嘅婆婆真系唔见咗啊！ 哇，呢罐嘢。好国际喎、啊！八宝一攞俾我，想试下攞去玩啊！ 你唔好啊，好贵啊！你攞翻嚟啊！妈、啊， 咦、啊欸？我哋审咗嗰啲粉喺边个嗰度啊？ 系、哦，有个人唔见咗啊！ 系 Carrie 啊 ，Carrie 又唔见咗啦！咁八宝一点算啊？沈欣呢个隐身粉粉之后咧，几耐先会出翻现噶？ 我都唔知啊！呢、這个隐身粉粉嘅效果对每个人都唔同噶。 咁点算啊？我有好多嘢想同 Carrie 讲噶，八宝一。如我知错，可否毅然最初？ 之错。即系题外话啦，寻日睇起头条新闻咧，佢间唔中都会有啲歌播出嚟噶， 系。 佢哋拣歌咧又系一流嘅，即系佢唔会成首歌嘅歌词中啦，而系某几句咧系中咗，配翻个画面咧系应一应嘅。 我觉得最难系配到个画面啊，因为好难。我哋而家怎播？ 我哋今日就系得一句啫，就系如我知错，可否乃念最错？ 边个唱啊？ 但系。冇快乐过， 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团体发起下昼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亦有网民发起今晚在西铁元朗站静坐。港铁下昼一点起关闭西铁屯门站，下昼三点关闭元朗站。在下昼一点，港铁的职员先到各个出口的闸口，是张贴关闭通告，再下半闸，并要求仍然在站内的乘客离开。大批港铁职员和特勤队成员疏导和指示乘客离开的方向，站内有广播提醒乘客屯门站关闭。有市民批评港铁的安排不合理。港铁职员关闭港铁站期间，有配备长盾和长枪等装备的防暴警察在站内各个出入口戒备。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说，破坏港铁的暴力越来越严重，因此港铁有新的应对措施，关站是迫不得已。港铁主席欧阳百权接受报章访问时透露，会考虑参考外国做法设立保安部队。金泽培说，港铁每年和全球三十几个铁道系统的代表交流，又举例子，法国巴黎地铁保安人员有枪，可以使用武力维持治安。被问到是否提升港铁保安装备，金泽培说，巴黎保安拥有警察权力可以执法，属于极端例子，港铁的治安执法工作是由警方负责。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发起香港清洁日，他先后到屯门、荃湾和筲箕湾等地区清洁街道，期间遇上反对人士，双方高叫口号。何君尧表示，活动不是清理年农场，相信不会发生冲突。另外有市民在各区自发清理年农场，在荃湾的市民一度推撞记者。在元朗西铁站和乐富港铁站的清理行动，有身穿支持警察等人士阻止和拍摄清理的市民发生冲突。在元朗站外的冲突，有几十名防暴警察其后到场分隔围观市民，警员之后安排清理义工带同工具坐警车离开。台风塔巴集结在日本冲绳西北大约200多公里，预料会沿日本海北上，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九州一带。塔巴的暴风圈掠过冲绳期间，造成四人受伤，全部是由于强风吹至跌倒受伤，伤者介乎50至80多岁，部分地区大树被吹至截断倾倒。冲绳交通受影响，巴士和单轨电车停驶。九州南部宫崎县机场附近朝早降雨超过100毫米，各地发出大雨警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屯门公路道路事故嘅封路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咁较早前封闭嘅慢线就已经重开，一带交通仍然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大榄涌。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嘅快线咧，而家仍然系封闭嘅，龙尾去到近大榄涌。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医院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都系封闭，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府地之后提翻大家啦，喺港铁因为 有公众活动进行，咁而家西铁线列车服务系作出调整，屯门站系已经关闭，列车暂时系唔停屯门站噶。咁而由下午嘅三点起，元朗站亦都将会暂时关闭，咁到时咧列车系同时不停元朗站。港铁系将会视乎实际嘅情况，有可能随时关闭其他车站或者系部分车站嘅出入口，而未能够预早通知，请乘客预早计划行程。咁而家屯门区咧，因为有公众游行，直至到下昼嘅五点钟，新和里来回方向、屯门乡事会路去元朗方向，以及系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分别都会有部分路段咧系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部分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湿惠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上浸会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九龙医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界限街一段车龙排到山东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喺将军澳嘅环保大道系会有道路工程，由下午嘅三点去到今晚七点钟，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超顺路嘅桥面路段咧系将会封闭，咁车辆到时系需要改经环保大道嘅地面路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他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Heidi， 你对阿一有什么感觉呢？ 一个很可爱的小伴伴，完全估佢唔到系识打排球嘅，佢话佢好中意火影忍者，又系估佢唔到噶咯。 Hello， 我系 Heidi 刘海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访问女嘉宾的环节啦，咁我哋请嚟嘅呢一位女嘉宾咧，佢嘅名字咧就叫做 排球教练嚟 嘅，叫 仲有一位阿叔嚟嘅， 刘海琪 Heidi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idi 啊， 嗰一样啱啱留翻间先讲啦，有一样啱啱咧， Heidi 同我喺度嘅时候，因为你去咗买嘢啦。咁跟住咧， 去咗買嘢，好似我走咗去 shopping 咁樣，買兩件衫，買一對鞋咁樣。 有八折添。 其實我都係幫人哋女嘉賓買杯水， 買杯水啫，係啦。因為頭先有支麥咧唔 work 啊，跟住 Heidi 就，唔通我嗰啲影響嗰啲電子嘢嘅干擾嘅磁場又發作咁樣。呢一樣嘢係經常發生喺你身上 嘅，係經常性發生，好多人都知嘅啦。明明嗰樣嘢咧，人哋係用咗好耐嘅啦，但係一經我手咧，即刻彎咗咯。 咁你自己嗰啲嘢？都是这样， 我已经坏了很多部电脑了。 Okay. 有现在你现在最近那个整坏的电子仪器或者电子器材是什么呢？ 都是电脑咯 ,notebook 咯，屋企那部。 坏了几多部啊？ 我想如果由小到大计，我想应该都不是太多，四五部左右。 四五部、啊，我由数系拥有嘅电脑都未必有四五部。 我得两部啫，电脑。 我自己拥有过两部啫，而家用紧嗰部。 但係係講緊可能真係要買嗰部新嘅咁樣就係四五部咯，但係咁可以拎去整噶嘛？ 哦，即係整壞就唔止四五次， 係啦， 整到我係整壞到冇得整就四五部， 成日俾我阿哥鬧咯。因为佢明明佢系打机，成日都打机，咁跟住一到我都，但其实我系冇做特别嘢嘅，我冇上网嘅， 唔知点解噶， 可能你阿哥有上， 系啊， 但系佢上嗰阵时候就冇嘢咯， 系佢上嗰时候通常上完之后部机有事嘛，你一接手用咪出事咯。 你有冇试过工作期间即系可能有时拍嘢啊，或者 有啊， 系啦， 部相机咯，突然间唔知点解。开唔到，或者、拍片嗰啲又系咯，我会弯咗咯。咁、但系一段时间都整得翻嘅，要啲时间啦。好似你头先咁。 但系啱啱 Heidi 你话你会拍片啊，成嗰啲咁样，即系而家嘅工作啊，做嘅大致上有啲咩呢？ 影相多嘅，咁但系有阵时候就可能要揸住啲产品摆下 pose 啊，拍下片咁样咯。 嗯，呢一样冇话即系做咗几耐，同埋点样开始咧？ 年龄嗰阵其实 系。 开始就其实我系冇谂住做 model 嘅，纯粹系谂住做 promoter。咁但系而家 promoter 都要有张金卡，咁我又唔想俾钱去搵啲摄影师整张金卡出嚟。 嗯， 咁就有一次玩论坛，跟住见到有个咩新手女摄影师就想搵人影下相，咁跟住我又觉得佢帮到手，咁我咪谂住叫佢帮我影张金卡咯。咁佢原来之前有。是 model 嚟嘅，咁跟住我同佢倾偈，咁我觉得几好揾喎，咁跟住就佢就介绍咗啲摄影师俾我识，跟住就开始咗啦。 嗯，哦，咁我呢度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有论坛嘅 account 啊？ 三男二女。 哦，经典喎， 暴露年龄系列。 但系你唔会即有任何担心，即假设佢或者就话女摄影师啫， 天真啊嘛， 咁你容易信任嘅， 我都仲系小妹妹嚟嘅， 所以相信呢个世界美好嘅。 好耐冇听三男二女 啊，跟住你第二个问题系咩？头先话两， 咪就系两个咯，系咯，有冇担心过系俾人呃或者喺论坛上面遇人不熟啊嗰啲？ 嗰阵时冇咯，你而家讲完之后，我谂翻我就。是的咁咯。 唉，有冇谂过其实我哋 inbox 你，我哋都系坏人嚟咧？ 真系有谂过佢。你照讲啊，冇所谓，我想知啊。有一刻，有一刻 嘅，咁都识噶嘛？哦、出名你哋。 唉，无端端讲呢啲啊！ 唔系啊，佢啱啱嗰一刻唔系佢有谂过啊。系、哦，万一你哋系坏人，咁点算咧？ 系因为佢从来冇谂过呢个问题。第一部分咧就系第一印象嘅，系啦，咁我初次同 Heidi 见面啦，咁啊， 我哋啱啱一开始节目都介绍过噶啦， 有一位排球 教练， 我接受唔到， 仲系一个阿叔嚟嘅， 冇错啦，因为我哋上网做 research 嘅时候 search Heidi 个名刘海琪咧，就见咗个 related search 就有排球喺后面，咁我谂住佢应该会打过啊， 排球啊， 跟住就揿入去睇，原来系前呢个加拿大国家队一位教练，同名写法仲要一样添， 仲要系一位阿叔嚟嘅， 边有男仔会系呢个写法噶？ 我都唔知道啊， 海就系、 海洋个海啦， 个旗字系 即系王字边加 奇怪个奇， 系啦， 你有冇试过 search 自己嘅名咧喺 Google 嗰度？ 我喺 YouTube 咯， 嗯。 咁咪就係碌翻我啲片啫嘛，都係，但係就冇你講嗰、那個 排球隊教練， 係啊， 所以大家現 case 而家聽緊節目喺度 search 劉海琪嘅時候， 你發覺如果鬼鬼地， 你發現點解 個 result 鬼鬼地， 變咗排球隊教練， 係 合理嘅， 係啦。咁所以我哋嘅第一印象嘅問題咧，就由呢度咧衍生出嚟嘅，就俾你估下我同阿一邊一個曾經啊，即係叫學過打排球，同埋而家都即係叫識打排球嘅咧。 阿一啊， 好，阿一，原因係因為。 通常越唔似嗰啲都越系咯， 哦， 即系我个样子直情似唔做运动系嘛， 系啊， 你嗰只唔似人，所以你一定系一个人啊！ 我话俾你知，个排球队阿叔都系咁嘅样， 系啊，睇下佢个样子，好似唔系好识打咁样，国家队教练啊，大佬，究竟你估唔估得中咧？真正嘅答案， 你估啱嘅， 你估啱咗啊！ 真系啊， 系啊， 我以前中学嘅时候咧系有即叫做跟过排球队操练嘅。咁點解跟排球隊操練呢？因為嗰度係女子排球隊嚟嘅，所以就跟住啲女孩子一齊打波。 打排球嗰啲女仔係特別 shock 嘅喎，唔知點解。 你嗰時 咁都好睇學校嘅分布嘅，咁都本間本身 睇下佢識化妝未啦。 本身嗰間學校啲女仔靚嘅， 係 咁我嗰間叫婦女會啊嘛， 係咁好多女仔 好多靚嘅，好多女仔啊，成日有人問點解婦女會會有男仔喺入邊度？咁冇嘅，咁你福建中學都有廣東人 多，唔係淨係福建人啦咁樣。但係 Heidi， 你話你嘅觀察係即係打排球啲女仔都普遍都靚。即係你身邊有 我以前中學讀書嗰陣時候，我嗰班排球隊好靚嘅，我成日都再及嘅。 哦， 跟住我仲有一下嘅衝動，就係因為見到佢哋咁靚，跟住我就走去學咯。哦、雖然我覺得個次序係有少少唔啱嘅。 即究竟是打排球的人靚定係靚嘅人 去打排球咧？ 但我已經冇理到啦，入咗去學咗先算啦。咁我咪會成為一份子咯。 係 學到咩地步啊？ 好快就放棄咗啦！ 你打幾耐放棄咗 我諗都唔知道有冇一個月啊！打到嗰啲微絲血管爆曬咧， 係 超痛。 咁跟住完咗排球之後，有冇開始又對第二啲嘢有興趣，跟住又學啊、入隊啊咁樣咧？ 冇啊。 OK， 即 係 完咗排球就算啦，冇監多嘢啦。 係因為排球都係覺得佢靚啫嘛。 嗯。 咁平時自己個人有咩嘅即叫做喜好啊、興趣有做 唱歌咯，嗯，瞓覺咯，食嘢。 係咪俾人問完之後先發現自己咁悶咧？ 唔悶咯、啊，唱歌好悶咩？ 唱歌唔悶， 食嘢都好開心啊！ 係 瞓覺人生一大樂事添啊！我有句名言係 咩咧？ 可以 hea 的話不會喐啊嘛！ 好嘢，好嘢。你几时参透咗这个道理呢？觉得人生应该是要咁样呢？ 我好像由小到大都知道的。 是 ,ok。 即是懒底的你是。 是啊。我不是太诚实啊在这个节目里 面。如果有个男仔假设是想约你出街let's say可能去行山游水。 不好不可能发生。 你会不会去到行街都不想行呢其实。 近年是咯。 即系网购就解决啦。 嗯，以前冇网购嗰阵时就焗住要行街咯。 哦，你觉得你一个人 hea 有啲咩咁爽呢其实 你试过未啊？ 你试过未？ 我都试过，但我个人好衰嘅，即系一日 hea 我觉得 OK 噶，去到嗰日就快完，或者去到第二日，我会开始有罪疚感，觉得咩都唔做好似唔系咁好啊。我系呢个 stage 嘅。咁呢啲就即系打工仔格咯。那些叫什麼妹仔格 啊？那你是 我絕對不會啦。 你是女主人格你試過最長躺在張床或者不出家多久試過最長可以 幾日咯因為我以前有段時間拍拖呢我是沒有上班的、 嗯、 那朋友又不會那麼多時間陪你的嘛那我就經常都在家 哦， 咁我有只狗嘅。 哦，咁啊唔同。 不过我又好少带只狗出街嘅， 因为你都唔系好想出街。其实佢可能都染上咗你个习惯。 系啊，佢都唔系好想出街噶。佢落到街咧行，我谂佢兴奋咗五分钟咯。 系。 跟住佢就搭喺度或者扭扑啦。 哦，感染到佢啊！ 我想知道你咁，你嗰五日究竟喺屋企做啲咩咧？即系我 let's say 一日嘅时间表，好啦，几点起身？ 哦、我主要时间都是睡觉 是 可能睡我睡眠质素差、啊、 所以要睡多一 点是啊是啊是啊即身体好嘛 睡十个钟左右 是是是 跟着起身 起身大概几点呢、 哎、即起身你搞到我有点好像 很尴尬 是啊有点内疚 不会不会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你要相信自己 你这个主人格来 没错 我这些是打工仔身体 但是我可不可以分享个秘诀俾大家 點樣瞓得好啲？ 其實唔係啊，其實瞓得多咧，即係咁樣嘅模式咧，係有助減肥噶。 哦， 我已經同過好多女仔講，但係佢哋唔信咯。 係， 即係如果我有份 full time 要翻嘅話咧，唔、嗯、夠休息咧，我就會肥好多，暴肥嘅。 係。 跟住當我失業嘅時候咧，我就會瘦翻好多咯。 哦， 你有冇揾過背後嘅原因係？ 我上网有找过资料啊，咪就是有专家讲过瞓觉是有助减肥的，因为新陈代谢啊。 系，哦。 咁所以我的模式就是吃完就瞓，瞓完就食，咁样跟住就可以减肥啦。 系，哦。 即系呢个我 buy 嘅呢个，因为瞓觉系真的可以减肥。 系， 但我的原因不是咁咯，而 又瞓到，哎，算啦，唔想食嘢，瞓多阵先， 又悭一餐啦，跟住食嘅又少啦， 全日可能就系食咗个包， 但系你饿得滞就会瞓唔到觉噶咯。 哦，咁你唔够道行高啦，我可以继续瞓落去， 完全唔想喐啊，因为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叫女神大揭秘，想 Heidi 你分享呢你的秘密给我们听的，有些什么东西你会拿出来跟我们讲呢？ 嗯，以前呢我的年代啦就还流行打电话那些什 么 call 每秒几多毫啊、 哦、每六秒一蚊那些，是啊是 啊, 是 啊, 是啊，我做过半日咯那些。 哦 ，OK， 咁系， 但系点样？唔系，首先点样接触先？即系点解无啦啦会去会揾到呢份工？ 我谂都系论坛， 系三男二女嗰度好多嘢睇。 我呢排都要揾工，等我都开翻个 account 先。 跟住佢就讲得好好听嘅，就话电话唔知咩联络员定点样，跟住上到去，我都仲未知咩事嘅，咁佢就。跟我講到好正經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好啦，咁你而家就可以入房試一試噶啦。 係。 咁跟住我都未入房，我喺出邊，我已經聽到有啲好特別嘅聲音咯。 哦。 跟住 就知道。 佢一打開道門，你哋咧細個有冇玩過啊？ 我冇啊， 冇啊，真係冇玩過。 冇扮啦。 唔係啊，我驚我老豆收到嗰張電話費啊。 總之我嗰陣時咧，我就成日聽啲男同學係。幻想到好美好噶嘛，成件事即系把声又好听啊，咁一定系一个靓女啊，咁样问啊，点知我一打开间房系全部系我妈妈咁样咯。 哦，即系嗰个年纪， 你系最细个嗰个咯，其实 我系超细个啫嘛。有啲应该系几代添啊，可以做到 哇！ 但系你会听到佢哋把声同埋个人系完全唔夹 match 嘅，系。OK， 劲好听。 OK， 即我系女仔，我都觉得 你觉得好听嘅。咁你见到呢个景象之后，你点算咧？即系嚟到，哎，终于知道个真实系咁样啦。原来系呢一种嘅电话。 我系惊嘅，但系我性格唔系好识拒绝嗰啲嚟嘅，咁我觉得尴尬，咁我咪见步行步咯。 系。 咁跟住佢就叫我开始听电话啦。跟住咧，老细咧就会教定我嘅话，你尽量。自己代入一個角色咯， 哦、 即係佢哋咧啲客 廣播劇嚟 嘅，係咯，係啊，其實 啲客打入嚟，佢哋自己一早會 set 定咗自己嘅角色嘅， 又咁得意啊！ 你有興趣喎、啊、你？ 唔係啊，我冇諗過原來會有一個咁樣嘅狀態啊，即係佢會幻想一個情節咁樣樣，我冇諗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喺嗰度做嗰啲姐姐係幾勁噶。 嗯， 想象力丰富啦，话声又好听啦。 系， 但我想知道系全部都系女人嚟嘅， 系， 即系要男人。你知外日本嗰啲声优咧好劲噶嘛，即系男人可以做女人声，女人又可以做。 同埋有啲都市传说话，其实嗰啲系男人同你倾紧偈噶嘛， 用变声器咯或者。 我见到嘅全部女人嚟嘅，但系可能我仲未有机会听到佢哋系扮男人声咯，即系可能会嘅、哦。 但系头先因为即系咪前我哋 brief 嘅时候，你话你有两个嘅。秘密嘛、 其实呢啲都唔算我嘅秘密，我平时日常遇到嘅嘢咯。 嗯嗯嗯，系。 我由细到大都遇好多变态佬嘅，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就变到我个性格好似都有少少唔正常。讲其中一个事例就系、是、有一个男仔，佢追我，但系佢就唔系想做我男朋友，佢想做我第三者。咁但系我冇拍拖嘅。即是他想我特登去找个男朋友而给他做第三者。 我想知道你怎么认识这个男仔先。 三男二女。 所以就第三者。 不是这个近期少少的，所以就不是三男二女了。 Okay. 燈而 已。那就他是应该有少少那些叫被虐狂、啊。 嗯。 他很 enjoy 你去侮辱他。跟住佢会要求你带个男仔去佢屋企， 系。 跟住佢要匿埋喺衣柜嗰度， 系。 但系成件事其实佢知道噶， 即系你直接冇应过佢机，定系你都答佢唔 OK？ 我有出嚟食饭嘅，食饭倾偈，咁跟住佢就话，佢仲话可以当佢提款机， 嗯。 佢好 enjoy 我去同佢一齐，系为咗 拎佢啲錢咁樣，佢都 OK 嘅。總之佢就係中意俾人侮辱咯。 OK， 但佢淨係即受女仔玩嘅。因为我 OK 啊呢样嘢， 系啊， 我有拍拖而家， 我想揾个提款机啊， 我想揾个提款机啊， 我帮你问下 佢咯，我 OK 啊呢样嘢。 咁但系你话遇到唔同嘅人啦，都会对自己有啲唔同嘅，即系对自己有改变。你觉得自己有啲咩？ 我以前系一个唔讲嘢啊、自闭嘅一个女仔嚟噶咯， 嗯， 同埋好怕事，极度唔健谈， 嗯， 咁因为我读书嗰阵时咧。俾个一班女同学去欺凌嘅，咁、 嗯、 然后我就个性格变晒咯，变到好 好收埋自己啊！ 唔系，相反， 哦， 曾经变到好 M K 嘅， 系， 即系总之要恶过佢哋咁样咯。跟住就我又有谂过，点解自己好似成日都？好唔受女仔欢迎啊咁样，咁、嗯、我就想啊，会唔会系因为咁佢哋成日都会话姣啊，话点点点噶嘛，咁、 嗯嗯、 我咪尝试将自己变到男仔头啲啊， 系， 咁就麻甩啲，咁样可能佢哋会冇咁唔中意咯， 系， 咁呢样都系其中一种改变嚟嘅， 系，咁但系最后有冇如愿以偿咧？即系 冇噶， 系咯。即系为咗佢改变咗， 你嘅男仔头系橙青光头咁样， 唔系即系性格上咯。咁以前系好娇嗲啊，咁样 点解要推到个极致呢一日翻学突然之间， 我包保你冇人敢俾人欺凌，你搵日橙光头翻学，這個、女仔 嘅话傻嘅，我唔教佢啦。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咧就会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同阿 Heidi 玩嘅。咁啊，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就系同啲饮品有关。 系 以下呢四款嘅饮品，究竟咧你系会即系最想饮嘅系边一样咧？咁啊，从中就睇下你嘅即系爱情方面嘅嘢系点嘅。咁啊，四种啦，包括系 A 水果茶 ，B 草莓牛奶 ，C 抹茶 latte 同埋 D 珍珠奶茶。四样你最想饮边一样咧 ？C 啊 ，C 抹茶 green tea latte， green tea latte 系、嗯、我以为 M K 妹会饮珍珠奶茶或者呢排饮 呢排水果茶啊嘛呢排系啦拣呢个嘅 green tea latte 系点解咧？ 要热嘅重要， 我要热嘅、哦，你系中意饮热嘢嘅， 我唔饮冻嘢噶。 哦，原因系系咪健康啊？ 唔系， 定系好痛？ 你好知嘅， 因为以前有啲女朋友系咁咯， 好少人会知呢样嘢。 饮冻嘢嘅话，可能生理期就会好痛咯。我系讲紧呢个， 哦，你系真系好痛嘅， 你系边一种？ 我觉得一吞到落去之后，成个身都好唔舒服。 哦， 嗰种一冷一热，咁你个身原本系热噶嘛，你突然间冲啲冻嘢落去，我顶唔顺。 就好似一个烧红嘅炭，突然间倒啲冻水落去，喳咁样。 对唔住，我好少咁冇礼貌。咁请问你会唔会食雪糕嘅咧？ 甚少。 O K， 沙司米咧？ 我唔会。 但系你都系食热嘅刺身啫嘛。 我唔会落 wasabi 咯。 即系你唔中意嗰下好刺激嘅嘢落去个身度。 wasabi 会好刺激咯，辣嘢啊系。薄荷嘢都系、 哦， 我食香口胶会喊噶， 系咩？ 飙眼水咯， 就系、是、因为嗰下突然间超冻， 我谂系啩 吓。 OK， 咁你甜品 我饮啤饮酒嗰啲咧，我会叫佢哋助热佢先咯。 咁啤酒都 啤酒料， 系啊，冇试过， 真系搞唔掂。 即系如果出去嗰啲嘅话，就会自己摊冻，唔系摊暖佢。 系系。 咁但系如果自己屋企朋友嗰啲嘅话，咪会助热佢咯。 哦， 你热到咩地步咧？ 会唔会出烟咧？ 唔使出烟嘅，即系唔冻咯。 哦，即系饮湿温啤酒系最好嘅。 系啊。 哇、哦，通常去到尾水湿温嗰啲最难搞。 系我谂到应该想呕啦。 系，咁所以你又拣呢个嘅抹茶 latte， 咁啊一你系拣咩咧？因为 我都系拣 green tea latte 嘅。 我又系。 系啊。 近排中意咗饮呢个， 我中意饮茶， 最好加珍珠无糖小冰， 唔使加珍珠，我中意系 Star 骨嗰个 green tea 啦， 酒冰 系啊，系你直情系啦，热饮啊最好啦。好啦，咁啊，我哋一阵间听只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撬究竟啊呢四样嘢本身系即系反映紧啲乜嘢啦。 我算太乖，傻，过热却爱上冷场，我脑里会想，我唔 心有洞抖进，决然会坏。有时甜啪啪啪，亲吻我保护的亲，彼此爱就爱人，比较世界永无女神。中断比赛，只想要你的牵引。行前后退，只等你发表，热随着我哼歌转心跳，要再秒也便要对表心照，即刻就等。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喺屯門公路道路事故嘅封路安排。咁而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角嘅快線仍然係封閉，一帶交通有啲擠塞，車龍排到近數管窟。咁就喺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近住屯門角一段嘅快線係封閉，龍尾數管窟。咁另外反方向咧，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屯門醫院嘅部分行車線亦都係仍然封閉嘅，一帶車多。咁提翻大家啦，港鐵咧因應喺屯門區舉行的公眾活動，咁西鐵線的列車服務咧，而家係作出調整。屯門站同埋元朗站咧，而家都係已經關閉，咁列車係同時唔停屯門同埋元朗站噶。咁喺輕鐵服務方面咧，而家亦都係有調整。505線咧係維持10至13分鐘一班車，507線維持8至10分鐘一班車，614線係維持17至20分鐘一班車，614P 同埋615P 咧係維持12至16分鐘一班車，而751線咧就會維持10至13分鐘一班車。咁喺巴士服務方面咧都有啲安排，咁以下路線係需要改道，咁包括有52X、60M、263、B3、B3M、B3X、961同埋 A33X， 就係 A33X 咧，都係需要改道行駛。講翻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喺新鴻基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去管道出口。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收費廣場對出一段比較車多。另外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龍尾喺欣怡花園。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九龙医院。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咁最後提一提大家啦，喺將軍澳嘅環保大道有道路工程，咁由而家直至到晚上7點，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住超順路嘅橋面路段咧，係將會暫時封閉，車輛係需要改經環保大道嘅地面路段。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停車熄匙一個習慣，簡單易辦。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提一提大家啦，因应屯门区有公众活动进行啊，轻铁服务咧调整如下：505线咧维持10至13分钟一班车，507线咧维持8至10分钟一班车，614线维持17至20分钟一班车，614P 及615P 咧维持12至16分钟一班车，而751线咧就维持10至13分钟一班车。请咁多位乘客为你嘅行程咧预留充足嘅时间。 Heidi，你对波城有咩感觉呢？ 花心萝卜，因为你系射手座，同埋你个外形都好似，冇嘢补充啦。 Hello， 我是 Heidi 刘海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女嘉宾是有刘海琪 Heidi 的，咁啊，我哋 一位唔饮汽水、 唔饮 食雪糕、 唔饮冻嘢、 饮室温啤酒的女嘉宾。 嗱，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讲紧四种以下的饮品咧，究竟你会拣边一种嚟饮嘅？咁啊，重复一次啦。A 咧就水果茶 ，B 咧就草莓牛奶 ，C 咧就抹茶 latte 同埋 D 珍珠奶茶嘅。咁我哋三个人咧。都一齊揀咗 C 嘅，係啦，咁我哋就聽下究竟咧佢哋係代表啲咩啦？ 心理龍爪手開股時間， 今日揀咗 A 水果茶嘅朋友，代表你中意清新嘅味道，中意挑戰同埋樂於面對新事物，所以另一半同你相處應該都會有唔少嘅樂趣。而揀咗 B 草莓牛奶咧，代表你好中意甜嘅味道。所以同你拍拖嘅话都会 sweet 到爆，平时相处你会无端端突然之间讲一啲好 sweet 嘅嘢，令对方心动。而揀咗 D 珍珠奶茶呢，就代表你系一个好识照顾人嘅人，总系会俾人一种亲切舒服嘅感觉，所以就算第一次见面，对方亦都会不自觉咁样同你尽诉心中情。咁今日。同 Heidi、波盛仲有阿一一样，都系拣咗 C 抹茶 latte， 又代表你系一个点嘅人呢？ 心理龙爪手。 咁我哋三个都拣嘅 C 咧，因为呢一种嘅饮品咧系甜中带少少苦涩，有啲甘甘地，就话呢个特质咧同我哋好似。当你同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就意味住咧，你会即系拖住佢只手，经历过无数嘅难关之后咧，咁样一路走落去。你愿意无条件咁喺身边扶持对方，亦都系对方系啊。通常啲心理测验都系讲好噶嘛。跟住就话呢、這个亦都系对方爱你嘅原因，所以你中间无论经历啲咩挑战难关都好啦，对佢嚟讲咧，你会好正面嘅，觉得系一次成长嘅机会。 好唔准啊！ 系咯。我都覺得唔係， 唔知關Green Tea Latte咩事。 佢純粹係將有啲甜甜地帶金呢樣嘢攞出嚟， 呢個唔得，呢個 唔得， 呢個心理測驗。 我哋唔好講翻佢，講翻你 啦。 咁如果你 覺得係啦，你覺得你喺愛情上面係一個點嘅人咧？ 必須要人哋付出先咯。 係， 我係絕對唔會做先付出嗰、那個。 呢樣嘢係關過去嘅一啲經歷啊，定係不嬲都 係？都應該關事嘅。细个恋爱大过天嗰阵时，咁就我咪付出好多咯，咁但系得到嘅回报系唔成正比嘅。咁所以我就谂，横掂都系咁样咯，咁点解我唔做享受嗰个先咧？ 系 ，OK， 嗰时有冇话点样唔成正比法咧？有冇一啲例子系你会为对方做啲咩，但系对方好似就麻麻地咁样咧？ 总之就系我对佢好好，我觉得好好啦。 系系。 咁然后佢就会当你好似工人咁样洗嚟洗去，呼呼喝喝啊咁样咯。 你觉得佢试过做 随传随到咯？ 你觉得佢试过做最离谱嘅嗰样嘢系咩咧？ 即系可能叫你过嚟，咁跟住玩完之后咪得啦，你走啦咁样咯。 哦， 自己搭车啦。 所以就即系经历咗呢啲之后，就觉得唉。男人都系唔好咁快俾甜头佢啦，即系睇定啲先，睇下佢愿意为你做几多先咁样。咁之后就有好啲啦。 之后我系证实咗呢一招系 work 噶，人系犯贱噶。 其实作为男人，我都几同意。 咁如果要喺你面前，即或者喺你眼中，佢个男仔要做啲咩先至令你觉得佢系付出紧嘅咧？ 起码追我嗰阵时，咩都听晒我话咯。做咩要笑话？唔啱咩？ 唔啱，啱，好耐冇听呢啲说话啦，都好耐冇拍拖啦。 你开过啲咩要求咧？ 冇啊，都系收工过嚟接我收工啊。 嗯， 有交代咯， 系 好基本啫，尽量抽多啲时间陪我咯。 嗯， 咁有冇话你喜欢边类型嘅男仔咧？ 成熟稳重， 满足晒啱啱嗰啲条件嗰啲。 就可以中意佢啦咁样。 其实我觉得我冇乜要求噶，但唔知点解好难揾咯。 过去嗰啲有冇一个共通点咧？ 都系衰噶咯。我谂到啦，我要佢成熟稳重得嚟咧。佢喺對住我嘅時候又有低能嘅一面咯，因為普遍識到嗰啲都比較極端，掛住做嘢變咗工作狂，做到個人滑曬牙嘅。咁你同佢傾偈咧，佢講嘅所有話題都係圍繞住工作咯。 嗯。 咁當你想同佢傾一啲無聊嘢嘅時候，佢就答唔到嘴咯。咁就得你講。 O K， 即係悶都唔得嘅。 最好唔好啦， okay. 我驚我唔知會做錯事啊。 咁可唔可以理解系你会宁愿对方中意自己多过自己中意对方？ 哦，呢条问题我成日谂噶。 系大师有冇参透到啲咩咧？ 系参透唔到 嘅。你中间经历过嘅思考系乜嘢咧？ 系咯， 好似两样都唔系几好咯。 咁应该系点先最好咧？ 最好就梗系平衡啦，我又中意佢，佢又中意我啦。 達至呢個宇宙嘅平衡就最好啦。 你有冇話係咩星座嘅人啊？ 你估下。 天平啊， 天平座。 唔係，我咁麻煩。 處女座。 係啦。 哦，點解我哋呢個節目咁多處女座嘅嘉賓咧？ 你覺得自己麻煩嘅？ 超麻煩。 OK， 有幾麻煩？ 又難相處。 係。 星座唔係最麻煩嘅星座排行榜啊嘛，最難相處。 嗯。 永远都是第一、第二名，就是天蝎座和处女座嘛。 是，你觉得自己麻烦在哪个位置呢？因为每个处女座 都基本上麻烦的啦。 麻烦位不同。 是麻烦的位不同的。你觉得你麻烦的位置是哪个位置呢？ 好執着咯，很多东西都会啄死你咯。 嗯。 即例如我很想知道你一样东西，那我会问你问到笃。那明明你其实是不想答的，你在带我游花园的。但是我都会不会放过你咯，我会问好难答咩，点解唔答得啊，嗰啲咯。 你有冇听过呢啲啊？ 我会不断问佢咯，我话如果你讲嘢合理有逻辑嘅话，我唔会驳到你㗎喎、哦。 嗯。 咁好啦，假设要氹你嘅话、嗯、有咩方法呢？平时即或者一个男仔拍拖要氹你啦，你发脾气嬲咗啦。 其实我觉得我好易氹我。 通常都是这样的、啊嗯、好了，那个易氹的位置是自己觉得的，这个可以 你说话有逻辑、 嗯、 有 point， 那就不用刻意去搞其他事情 咯。 是，那平时你激怒我是因为我觉得你个人 有问题， 九不搭八， 是即是智商矛盾那些 事情。 是 前言不對後語，咁我先嬲啫嘛。 係。 咁如果你前面原本你係做得啱件事，咁咪唔會有後面我嬲咯。咁你咪唔使氹我咯。 哦，咁但有時會唔會嬲其他嘢咁啊？即係有權身邊嘅人令到你嬲。咁但係作為男朋友，咁啊都要氹你啦。咁樣 可唔可以舉例啊？ 即係譬如做完今日訪問之後，覺得個訪問真係好奇怪啊！嗰兩個男主持跟住翻到好唔開心，咁咪男朋友要點樣氹你咧？咁樣 你俾我呻下咯，呻完之後，但係你千祈唔好反駁我咯。 哦， 即係有一種會好中意教你做人道理嘅， 係 會話翻你轉頭嘅，或者咁你頭先係咪點點點啊？咁、嗯、樣咁唔怪得知佢點啦，咁樣嗰啲絕對唔好。 嗯。总之永远企喺你嗰边就最好啦。 咁我已经唔开心紧啊嘛，我同你呻，我唔系要有个人教训我啊嘛。 系啱唔啱？ 我问一个好衰嘅问题，你有冇谂过就系即系呢啲要求咧？好多时咩男仔可以满足到你咧？就一个口花花嘅男仔可以满足到你。咁所以 系、哦、啊， 系啦、 啊，又要翻转头啦，人系犯贱噶嘛。 系啦、啊，咁、嗯、然后你就跌落一个咧，又搵嗰啲口花花嗰啲贱男人，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咧？ 有啊。 而系 agree 嘅，自己都 同意嘅。 我同意啊，但系我谂唔到解决方法。 我哋今日都帮唔到你揾到个答案，但系我哋可以思考一下。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女神实验，一个情景题俾阿 Heidi 嘅。 系啦，个情景题啊，系假设如果你要喺屋企嗰度。處理自己的一日三餐，好啦，你覺得你會是怎樣處理呢？你會落街啊，定係會自己煮呢？因為呢個問題對於你嚟講應該係好困難，你又唔想落街啦，但你應該係 hea 到 嗌外賣咯。 而 呢件事 已經解決咗啦， 好完成，我哋可以直接跳落下一個咁啊。 所以你嘅情景就係、是，如果假設你要一日自己處理三餐，你全部都係揀嗌外賣嘅， 咁咪間唔中煮下面咯。 嗯 嗯，有冇話 水餃咯？ 即最簡單嘅盡量。 係啊。 你自己對於飲食上面有冇咩嘅執著或者成嘅咧？ 出街有嘅。 係。 但自己一個喺屋企 hea 嘅話咧，就執著唔到啊。 係。因为最紧要就系 hea， 唔好搞到自己。 我好少俾人情景题一嘢咁样，我未问完佢已经答咗啦。好啦，俾你另外一个情景题啦，翻翻原本嘅情景题。好啦，假设你要做一个嘅老师，一个教书先生，你估你会系教啲咩科呢？ 性教育。 你有冇觉得可能以前嘅读书方面学校其实因为好似不嬲都好避谈噶嘛， 所以而家就需要多啲讲咯。 系 ，OK， 你估你会点样？怎樣 design 那個 course 或者會教些什麼的內容去給一些同學仔知道呢？ 那一定是基本的先的啦。 嗯。 如何安全啊？ 是。 可能教一下些平時出去玩有些什麼要注意咯。 嗯。 再深入一些那些就。 就等佢大嗰啲先啦，等佢做啲基本嘢先。 有冇试过出去玩系遇到危险嘅咧？你 我遇到危险定人哋遇到危险？ 我两个都得嘅， 冇所谓。 即系你令到人哋好危险又得，或者你遇到危险又得，有冇咧？ 其实我好少出去玩嘅。 有冇听过啲朋友有遇过咧？ 但系如果你话喺条街嗰度就比较多咯，即系唔系出去玩嘅。 嗯。 就唔知点解成日有啲唔正常嘅人会走埋嚟咯。 系。 有次试过。搭火車啊，跟住有個南亞裔人，咁就由月台嗰度跟到入車廂，跟住坐喺對面嗰度咯，跟住係咁望望望，跟住之後又會走過嚟同你講，你好靚啊嗰啲咯。 係、哦， 但係佢用中文嘅。 唔鹹唔淡嗰啲咯。 係， 佢已經用盡佢最大嘅努力嘅咯。 係啊，係啊，同你講你好靚， 即係都多喺街俾人撩喎。 那些不算聊，其实纯粹称赞，即是成日在条街兜口兜面咁样，跟住就会有个人痛到好埋咁样，就用啲好特别嘅声线嚟同你讲，哇，你好靓啊咁样。 嗯。 咁跟住有阵时我啲朋友同我一起行街嗰啲咧，佢哋就会反而吓亲咯。 哦。 跟住就哇，那个边个嚟啊？你识噶？跟住唔识啊。 系。 跟住黐线噶咁，我系已经麻木咗啦。 但你会有冇咩特别嘅应对方法呢？即系遇到呢个情况，你点做啊？通常 冇啊、 嗯， 已经唔当系咩一回事啦。 嗯， 但早期有冇惊过咧？细个嘅时候都有惊过， 少少咯。 嗯， 但系佢哋有冇特别做啲咩行为？最多都系问下拎电话嗰啲咯。 嗯， 但都唔会俾噶啦。其实你 我唔识拒绝人啊嘛。 哦， 而家好咗啦， 系 而家我叻咗。 懂得不理他或者先到 了。我現在 比較假的電話， 我現在會叫他們不如 follow 我 IG 啊。 哎，這招好啊，這招。 但是他們都會說我沒有 IG 喎、啊、那 Facebook 咯，都不玩 Facebook 喎、啊、那啊 WeChat 咯。 是。但是你都是不會拒絕到，即是去不到那一格咯，都是。即是你不會狠心到說、啊、不得啊，跟着就走了去、 我開頭會說一兩句不好了那些，但是通常他們會繼續扯的嘛，一繼續扯那些我就頂不上了、 哦、 就不好意思了。 恭喜師友， 好啦，今日呢 Heidi 喺度呢，咁我哋都有准备礼物送俾你嘅。你开咗个题目呢，就係、 是、会有几个条件嘅。 係 啦，首先第一个係 Melody 啦，即係嗰个公仔，粉红色公仔啦。咁、另外一个係实用啦。而第三个条件係比较难去 fulfill 嘅。血腥恐怖。係啦，咁我就觉得有啲困难。但点解你对血腥恐怖有兴趣呢？ 点知啫，性格㗎嘛。 你屋企有冇储啲即系嗰啲可能 creepy 啲嘅嘢啊，啲 figure 啊，咁样会唔会特别中意咧？ 冇啊，但系我会特登上网揾嗰啲戏咯，人形蜈蚣啊嗰啲咯。 哦， 但系工具斗室 哦， okay, 即系好睇嘅，你觉得？ 好睇啊。 嗯，如果一啲好实在嘅医学片咧， 即係如何係切除三期肺癌嘅一個醫學片嗰度拎出嚟啊個肺 即係好學術啦， 唔係嗰啲 OK 嘅，但係你唔好拎個假嘅出嚟同我講咯。 哦 ，OK， 即係生仔實錄咁樣你， 即係以前嗰啲咩學校嗰啲教育電視咪會播翻以前古代點樣斬頭嗰啲片咧，唔知道真定假嘅咧。 係。 其实那些真定假的、 okay. 我中意睇啊嗰啲。 O K， 咁就即对血腥恐怖有啲兴趣咁样。 嗯 ，O、okay. K， 好啦，你嗰份系咩？ 嗱，我嗰份咧，我有尝试过喺啲血腥恐怖入手嘅，但佢有一个必要嘅条件就 是 一定要实用， 系。 咁我好难揾到啲血腥 恐怖， 恐怖 但又实用， 好实用。 系， 我谂咗好耐都谂唔到， 系，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转咗简单嗰、那个，嗰、那个叫做 Melody 嗰个公仔啊。 哦， 我就买咗个实用嘅，咁我觉得呢个几靓嘅。 Melody 嘅系咪通常都中噶啦？ 唔系， 唔 系、啊，你觉得？ 我觉得。 OK， 诶、 欸，呢一 set 嘢啊， 咩噶？ 护 沐浴产品啊，咁佢呢个咧， 实用啊。 佢呢个咧就系、是、保湿噶啦，佢声称啦，咁就系一个body cream 啦，跟住嗰啲浴盐啦，即系俾你冲凉嘅时候渗落去浸个浴缸嗰度啦，咁然后仲有一个咧，应该系嗰个叫做。嗰啲番鹼啊，抌入去就滋， 泡泡 系啦，泡泡肉嗰啲番鹼，咁、就 melody 嗰、那個。 我估佢應該唔會整咁多嘢， 我放棄咗你 搞咁多嘢啦。 可以 吃的話，所以我純粹嗰樣嘢就係覺得佢靚啫，呢一 set 嘢咁。 係，唔係一掉落去佢就自己炸噶啦。 但你要開水啊嘛，係 啊，開水麻煩啊。 我隨時懷疑你連涼都唔沖嘅，有時。 係咯， 五日唔出街，五日唔沖涼嗰啲嚟 嘅。 我會選擇唔洗頭咯。 係，要吹頭麻煩都真嘅呢、這個。 係啊。 好啦， 系啦，咁所以我就揀咗呢 set， 其實純粹因為佢靚嘅啫。 Melody 嘅套裝啦， 系啦， 我都知道我呢個都出事啦。 嗱， 我啊從一個血腥嘅角度出發嘅，因為呢樣禮物咧， 買包 M 巾跟住， 好期待。 都有諗過嘅，但係之前用過啦 嘛。仲要有嗰啲啊？ 唔係， 冇嘅話唔血腥。 我而家呢一樣咧就係、是，即係佢同血腥有關聯嘅，係啦，好實用嘅，即刻諗到噶啦，就是、一把刀。但我覺得好唔 work 嘅咩咧？個問題係咩啊？我特登買一款特別啲嘅刀咧，就係、是、你譬如法國斑咪好硬嘅，鋸開啊嘛。 頭佢喺街道俾人偷截嘅時候，解釋點解有把刀可以點解釋咧？ 食麵包咯，大佬。 如果佢係 Melody 嘅刀，可以諗啲、 我今日有揾過，有 PC 9嘅陶瓷刀，有 Hello Kitty 嘅陶瓷刀，但係 Melody 嘅刀咧就賣曬。我諗過買膠紙。 證明啲人有 taste。 我有想过买铰剪的、 哎、好 但那把铰剪不够血腥、 啊、 应该是 BB 用的儿童 铰还有在电影那里呢即如果那个叫概念上的刀就血腥一点但是 你不会在家整面包那些、啊、现在我知道所以我纯粹解释完就送给你了 送把刀 Thank you 是啦本身想有家、啊、即是吃下包啊这样可以用啊不过你吃外卖不用用到这个是可以转赠出去、啊、这个 我会因为今日开始，我会慎重想一想有咩用途。 你小心啲， 系啦，小心啲啦，都系嗰句。好啦，两份礼物，你会拣边一份赢咧？ 我谂都系 Melody， 合理，合理，合理。 两系点都要冲嘅， 唔系你呢把刀实在太离谱， 血腥啊嘛！我谂住唔好咁正路啊嘛，个人系咪先？系啦，咁啊，两份都送俾你嘅，可以翻去睇你会唔会用得着啦呢个。 好啊。 系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谢 Heidi 上嚟同我哋倾嘅 ，Thank you。 Thank you。 明晨应该去草原流浪，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事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罢游，聊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与荒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呼叫了，齐来除下五六寸帐。天生孤孤如狼，孤军都可 最美的歌，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像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遗忘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路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盘完全无性化。 新闻之前听过邓小巧新派台歌，歌名叫做《香槟女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團體發起光復屯門公園遊行，從新和里出發遊行至到屯門政府合署。遊行隊伍下午三點前起步，由屯門公園衛生關注組召集人毛坤泰等人手持橫額帶領，並表示要遵從警方的指示沿行人路遊行，呼籲其他參與者遵守規定。遊行人士沿途高叫口號，亦有人唱反對警察的歌曲。由於參與遊行的人太多，部分參加者行出馬路，有防暴警察在屯門鄉事會路對開戒備，並一度舉起黃旗，要求記者和遊行人士返回行人路，防暴警察其後離開。港鐵表示，由於屯門區有公眾活動進行，為審慎起見，多條輕鐵線服務有調整，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足時間。另外，港鐵巴士506線已經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港鐵下午1點已經關閉西鐵屯門站，下午3點起關閉元朗站。元朗站職員關閘並在站內貼出通告。有市民原本想在關閘前經港鐵站通往其他地方，亦都被職員拒絕。車站在下午3點前已經有一批防暴警察到場戒備，港鐵亦都事先封閉部分通道和出入口，在西鐵月台亦都加派人員。在連接車站的商場 UHO Mall 有多間店鋪提早關門。一對男女上午11點多在馬鞍山新港城天橋清理連龍牆的紙條的時候被人包圍，男事主報稱被人推跌，女事主報稱手提電話被掟落地之後遺失，兩人又被在場人士潑不明液體，感到不適要送院，警方列作普通襲擊及盜竊案處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意外啦，咁就喺洗衣街去亚皆老街方向，近住快富街嘅中环线有意外噶，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西。咁就洗衣街去亚皆老街，近快富街嘅中环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咁另外咧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嘅慢线亦都有架坏车阻路噶，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旺角道嘅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港铁消息啦。咁就系因应有公众活动进行，西铁线嘅列车服务咧系有调整嘅。现时咧，屯门同埋元朗站都系暂时关闭，列车唔停元朗同埋屯门站。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喺屯门方面咧，因为道路状况，现时咧屯门一带啦，唔少路段都系有封路噶。介乎屯兴路至到屯门乡事会路一带，屯门公路至到新德街一带，青山公路新墟段至到屯门乡事会路一带，屯合街同埋屯门乡事会路交界，杯道路同埋镇环路嘅交界，杯道路西行同埋去屯门公路嘅支路，以及系介乎杯道路至到屯门乡事会路嘅交界处都系暂时封闭。跟住咧，提翻呢一啲道路事故啦，因为有道路事故，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角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出九龙方向啦，跟住屯门医院嗰段亦都系有道路事故噶，而家都系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嘅龙尾啦，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反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啦，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过去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油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星期一全新环节风之 book 讲咩噶？ 咪介绍啲好快乐嘅 book 咯。 星期二丰收生活小确幸 讲咩噶？ 系教你喺生活上面点样寻找小确幸啊。 星期四寻找快乐的人 讲咩噶？ 我哋会揾啲人教你点样寻找快乐咯。 想快乐记得留意。 逢星期占上昼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 今集的主角是在救世军任职见习程序助理的姚俊杰。 九个月在职培训有很多接触人的机会，还有对着同事和同事之间要沟通。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的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师兄祠堂啊。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嘅小贴士，留喺水管一段长时间嘅水，有机会积聚沉淀啊！如果几个钟头冇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2分钟，啲水仲可以用嚟淋花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 介绍人权纪录片电影节。 沉默与发声，遗忘与记之间该如何选择？ 沉默共犯，本身讲紧西班牙正义转型嗰个过程，衍生好多问题。当嗰啲极权制造咗好多受害者啦，咁但系佢哋及后就算所谓转型咗啦，有冇对呢啲受害者嘅家属或者后代能够攞翻个公义呢？ 想知人权纪录片电影节代表谭万基同伍家良导演介绍咩人权电影？留意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主持嘅二台院线，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38啊！啲人话我哋有铺报时嘅瘾嘅， 系啊， 所以如果嗰日唔系报时，又或者就算我哋录咗音都可以报时嘅， 系咯，我哋又未试过， 我哋有我哋嘅方法，唔好懒醒 啊，或者有阵时我哋 live 特登唔报时咧，可能 系啊，而家唔报。 系啊，就唔报啫。 好，报天气啊！ 我哋净系呢一 part 录嘅啫，其实可以 报天气。 报天气，32度，相对湿度40%。好啦，报完啦。 好，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啊。 That's right。 好啦，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咧？嗱，呢个不得了啊！呢个 使唔使转音乐嘅？ 大家吓，嗰啲咩老人家、儿童要小心。 系。 产妇孕妇啊。要小心， 有心血管啊， 心脏病，就似玩机动游戏咁样。 冇错， 小心啲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咧阴森少少，推介你究竟点样听鬼故？又或者睇鬼片係最可怕嘅。话说呢，啱啱星期四呢，我就听 Give Me Five 嘅星期四讲鬼故，然后自己一个去行山，一路行嘅时候呢，开始就6:00日落啦，个天阴阴地，再加埋有啲风嘅声音，啲树叶呢又沙沙沙沙，令到四周围阴风阵阵，当堂吓一跳，中间呢仲发生咗一件事，令到我成个人跳咗起身。咁究竟系咩事呢？转头话你知。但系今个礼拜想推介你嘅，总系有啲方法令到一个唔可怕嘅鬼故，又或者唔可怕嘅鬼片变到零舍恐怖。今个星期就教你呢样嘢。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想讲咧，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咁熄咗灯啦。头先有同事行，头先有同事行过咧，好惊要做咩事？咁我哋好似好有气氛啦，系咪先？ 系 你话晒出边而家30几度啦，话好猛太阳，其实完全冇 feel。其实出边听啲人冇 feel， 因为成个香港得我哋两个觉得有 feel。你话大佬几廿度咁热， 咁理解嘅，同识女仔有咩关系咧？其实系同一个概念嚟嘅， 系。 当你懂得营造一个气氛，无论是一个感动的气氛，一个浪漫的气氛，定是一个灵异的气氛，其实都是 一种 气 氛、 嗯。 当你懂得营造的话，你追女仔呢是事半功倍，是啦，不是事倍功半， 事半功倍。 那话说那天呢，首先第一件事先，我小时候听 Give Me Five 呢都是听星期四讲鬼故的。我记得好记得有一刻呢，即是题外话下。有一次呢就是在班房那里听的。那时呢是考 A-level 的。咁、 啊、 然后就听緊新闻，因为呢那排好似是有啲唔知边个地区有啲嗰啲 疫症啊，定係唔知，總之有啲流行嘅感病啦，係啊，總之幾肆虐嘅。咁由所以就聽緊嗰個新聞，咁然後就睇下會唔會嚟緊可能一啲嘅叫做考試，可能出類似嘅嘢，即係可能我考呢個 biology、哦、可能會關事。咁然後就聽下咧，就聽到 Give Me Five 星期四講鬼故，嗰陣時都仲係叫廣播道 陰陽路，即係未俾人投訴之前 啊，係啊，的神啊，的神聽唔到啊。广播道阴阳路啊！ 嗰时你做嗰阵啊，系啊，佢听唔到、啊。 广播道阴阳路啊！你嗰时做嘅时候系 叫呢 个 名 字，我听你噶。 我都系啊，嗰时候我读紧书啊，仲 系啊，嗰时的神好瘦噶。 我嗰时听寻常寺嗰日系寻常四子嗰阵啊。 系啊，好啦，我去翻我个鬼故啦。 好啦，讲完啦。 话说有一次，我唔记得的神记唔记得啊？话说有一次咧，有个听众打入嚟咧，系话自己而家撞鬼咯。咁跟住之后，佢话自己系喺海边。行緊咁又打入嚟嘅时候话发生咩事，我而家喺海边，即係嗰啲海滨公园啦，唔 exactly 海边嘅海滨公园行緊，行下嘅时候呢六点零钟见到无啦啦有个半透明嘅白影飘过，然后係穿咗埲墙就唔见咗嘅。咁、 哦、 由于係 live 嗰下呢，你直情係连打入嚟嗰个都係 live 嘅。係 嗰下嘅 震撼系好劲， 系啦。咁我记得嗰时间系我临考公开试，即系三点零四点钟，我五六点喺班房、学校熄晒灯，即系唔系话熄晒灯，班房有开灯啦，但系出边嘅操场系 暗啲啦。 哇！好啦，咁礼拜六啱啱呢一集《Give Me Five》星期四讲鬼故发生啲咩事咧？咁如果大家有行山，其中一个习惯就应该要 check 下几点系日落噶啦，即系大约系、啊，我记得嗰日我 check 就七点钟系日落嘅，七点正或者七点零一分啦。咁我六点钟咧就折返，就翻屋企啦，即系去到个目的地，然后翻屋企。一个人行嘅，即系当然一个人行山有一定嘅危险，但系由于嗰条路我系非常之熟悉，我即基本上一个礼拜行两三次嗰啲嚟 嘅。山咁样啦， 系啦。 咩事啊？ 隔篱装修嘅。 吓得我，无端端 有人敲门， 你冇吓我啊，大佬无端端有几口 音。隔篱装修冇事嘅， 所以你要听到嘅。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然後嗰條唔係石屎路嚟嘅，係嗰啲鋪出嚟嘅泥山路嚟嘅、 嗯， 即係有兩款噶嘛，即係一啲康樂徑啊，咁佢就係、是石屎路大平路啦，佢唔係啊，佢要轉入一啲小嘅山路，然後係一啲半梯級、半泥路、半山路嘅嗰個情況嚟嘅。咁而嗰個左右嘅樹咧，其實係得一個人嘅闊 度 俾你過嘅，即係所以你係咁同啲樹嗨到嘅。好啦，我记得今个礼拜四系 Flora， 咁就系一个喺餐厅听到嗰个位置，就系 exactly 就系话有行入餐厅，然后就一堆黑色影望住佢咁样啦、那个情节。咁我嗰个位置已经开始去到天黑到咧，我估过多十分钟内我要开电筒嘅程度噶啦。 系， 即系你仲睇到嘅， 但 系十分钟内你要开电筒噶啦，无啦啦沙沙沙沙沙沙，好急嘅。树叶嗰啲摇摆嘅声音好急啦，但冇风噶、 哦，已经寒啦。 我已经全程平时听住收音机，我系两边耳机，即系戴嗰啲真无线耳机，两边都听住嘅。我行到一半我已经惊啦，咁要单边听，因为 哦， 总之我唔知点解我要单边听啦，我唔敢两边耳仔都听紧收音机。 我嗰时候谂过，如果你两边都戴住耳筒咧，收音机听得好清楚，其实周围环境声，譬如啲树叶声喐，可能 你 未必会听 到 啊嘛。 但 系因为你单边听紧啊嘛。 嗱，我会宁愿嗱呢个一阵再讨论，你会宁愿单边听定系两边耳仔插住先？我会宁愿单边听嘅。但系单边听其实有个风险，即系无啦啦有个人拍你膊头。 喂，咁样冇人惊。 我个 friend 系试过嘅， 系试过嗰个位系 佢 系人嚟嘅。 再讲。咁但系我嗰次就系咁样单边听就听到啲沙沙嘅好急速嘅丛林嘅声音啦， 系， 居然无啦啦有个黑影飘过， 哎呀， 原来系一只嘅野猪嚟嘅。但我真系，成个跳咗起身。 我都知道要戒紧粗口嘅你嗰一刻。 我嗱，你问波成，我真系戒咗粗口。 系， 所以我嗰一刻咧，我唔系用一个 D 字音嘅， 系， 我系用一个动作，即系个动作系用头锤嚟形容啦。 系， 系啦， 虽然都系 D 字嘅， 虽然都系 D 字，但系一个头锤嚟嘅， 顶头锤 咁样去形容咗嗰件事嘅。 系， 戒得好清噶， 好嘢喎！呢、這个本能反应都戒到啊， 系啦，哇， 几大只啊！ 成个跳咗起身，跟住之后我个心系跳得劲快，所以我要即刻 send message 话俾你听，我嗰件事系发生啲咩事，去解决，即系好似即刻系搵同你倾诉啊， 系 咁样就冇咁惊嘅。嗱，所以咧。坦白地说啦，有时有啲听众打入嚟嘅鬼故咧，即系相对地个质素真系唔系太高噶啦、 嗯， 即系有时你都 feel 到哇流流地、啊 嗯。 但如果你自己一个行山，五六点啲树叶嗰啲沙沙沙， 系又开始暗暗 地，又开始暗暗地，然后无啦啦有只野猪跑出嚟咧，你真系可以， 你即系 我系喘气嘅嗰下无啦啦，即系个道理系咩？我之前分享过嘅。就是、如果你去睇鬼片，如果嗰套鬼片真系唔系太恐怖，咁你拣啲咩时间呢？朝头早嗰啲早场， 好少人， 冇咩人同你睇咧、 嗯。 你零零舍舍留意啊，前面究竟睇紧个观众系人系鬼呢、啊、你会谂呢啲？ 明明头先冇人，又做咩突然间多咗个人咧？ 系啦，又或者你试下夜晚留喺公司 OT， 你净系你个位置有电脑嗰个荧光幕嘅灯。你听住 Give Me Five 讲鬼故啊！ 哇 哇， 肯定我都唔够胆 嗱， 真心 又或者某啲地方已经系出咗名系猛鬼噶啦，例如我哋公司嘅某几个录音室啊、直播室啊， 系 你熄晒灯喺嗰度听鬼故， 你唔好话听鬼故，你只需要熄晒灯，摆你一个人喺嗰度，几分钟之后你会开始谂翻起关事嘅嘢， 系啦。 我做几日即系都系， 所以嗰个营造气氛嘅嗰样嘢系非常之紧要。 冇错，唉，你讲到我而家真系有啲 惊咧， 有啲惊。 我哋而家熄晒灯啦， 系啊。 啊，题外话啦，去翻啱啱嗰个题外话啦。咁话说嗰次咧，就系、是、中大读书嘅时候，好喜欢踩单车嘅，尤其是踩夜车啦。跟住之后咧，咁踩单车又系会听歌噶啦。咁啊，通常我自己就最唔中意啲人开大喇叭听歌嘅。 嗯。 咁所以咧就会系自己戴住个耳机。咁由于会危险，所以通常都系戴单边嘅耳机啦。咁嗰次咧就同个 friend 讨论起啦，经过系某个比较阴森少少嘅地方，咁然后就话：喂，如果系你，你会宁愿戴住耳机冲过去啊？定系单边耳机 ，in case 有啲咩事你都知道发生啊！咁喺度讨论嘅时候，无啦啦佢话：喂，行快啲咯！ 真系无端端 系啦， 冇头冇尾俾指令你。 咁行到翻宿舍嘅时候咧，就系佢话我哋喺度讨论紧呢个话题嘅时候，佢系单边听住歌嘅，咁然后另外一边就同我倾紧偈。但系佢单边嘅时候，无啦啦听到有把女人嘅声音：喂，踩咁快做咩啊？跟住之后佢就有咗答案啦。佢话佢以后会宁愿行过呢啲比较阴森嘅地方，佢会两边耳仔戴住耳机冲过去就算啦。 好惊啊！ 系咪好惊咧？ 我而家唔敢随意。 但你谂下，我哋嘅听众喺出边32度， 佢心谂你两个做乜嘢啫？ 阳光非常之猛烈， 或者系沙滩晒紧太阳，系啦。 所以俾翻啲开心嘅 background music 你。哇！即刻唔惊啊！ 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啊！ 验证生效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巴打在网上面叫我们回应一下他们改的一张图。这一张就是将李荣浩和杨丞琳的相改了做我和阿一。其实我都不太记得为什么论坛那里会说我和阿一变了一对 CP， 还要是追开 BL 都一定不会看那种 CP。 而我很肯定一思数一定觉得我成日霸住佢个男人啊，话你听啊，明明就系你男人成日黐住我，死唔放手。 直到23个钟头之前呢，就有一位好鍾意七六人嘅巴打呢，就攞咗李荣浩同埋杨丞琳嘅一张相嚟改图啦。咁试完佢两个最近结咗婚啦嘛。咁首先呢，就将阿一个样 key 咗落去李荣浩个样度，因为阿一同李荣浩都有个共通点，就係对眼好细。后尾呢，就将我个样 key 埋落杨丞琳嗰度。咁呢个都唔系重点啊。我睇完张相之后呢，发现阿一其实真係好似金正恩。拜托你啊，你如果唔留长头发，千祈唔好梳 all back 头啊，大佬。嗱，讲真啦，我觉得大家应该系 key 一丝嫂嗰个样去杨丞琳嗰度噶。咁一嚟啦，咁啊一丝嫂先系正印啊嘛，系咪先？二嚟就系李荣浩同杨丞琳有公开讲过话，前排佢哋因为得闲，所以就去咗签字啦。所以我觉得呢一件事好衬啊，一同一丝嫂，好系会发生喺佢哋身上。你睇下一最近 IG 个 post 嘅 hashtag， 你就知啦。你睇佢两个几衬几 sweet 啊，见到都打冷震啊！送首歌俾你哋啊！ 嗰句啦，我而家戒得好清噶啦，即系撞鬼都未必会讲嗰啲。 你试下望你嘅右手边， 冇嘢噶。 再嗰啲望下玻璃嗰度， 磨璃，好靓啊！好啦，回应咗听众啊，系啦， 回应咗，特登将两只歌 merge 埋一齐啦。 系啊，啲、這個、人就其实咧，波胜系同周涉咧系。 似啲嘅，即係二台院線嘅周攝、哦，大家可以 key 佢哋。而亦都有啲 friend 咧睇到個 post 咧，就問我有啲咩嘅回應。 嗯， 咁我話，與其我似李榮浩啦， 不如你似楊丞琳。 我寧願我隔離嗰個似楊丞琳。 但老實講，李榮浩係才華，你個樣子 我都才華。 正如你頭先講。好多咩啊？好多有才华嘅人都系 都系我咁样嘅， 都系你咁样样噶嘛？啊， 都系啊，都几得意啊！我觉得你两个如果整影一张咁嘅相， 我记得边个话我似杨丞琳咧？某啲位 你似杨丞琳？ 系啊，边个讲啊？好耐之前有啲人话我个样系似杨丞琳嘅，戴咗假发之后啊，揾翻先 ，anyway。我去听一下下个礼拜， 你个 friend 有啲问题。 我去听一下下个礼拜， 点样睇睇得出你是杨丞琳啊？ 我去听一下下个礼拜嘅 trailer 先。 Bonnie， 如果要喺荒山野岭嗰度逗留几日，你会唔会带一陪你呢？ 会，佢个人讲嘢都几好笑。如果佢喺度嘅时候，我应该唔会咁闷嘅。Hello， 我是 Bonnie 姚妍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们下个礼拜的嘉宾就是 Bonnie Yu 姚妍欣的， 没错， 那么他早两日生日， 是啊， 又是处女座， 又是处女座，刚刚今天 Heidi 又是处女座，不但之外再之后个礼拜那个都是处女座。连续几个星期真系咁啱得咁巧，而个重点系咧呢几个咧都系吓，阿一揾到翻嚟， 系啊，我真系好吸处女座啊， 极度之吸。 好，阿波胜嗰条 trailer 又系点咧 ？Bonnie， 如果要喺荒山野岭嗰度逗留几日，你会唔会带波胜陪你咧？ 梗系会啦，你泰拳高手嘛，强身健体呢啲，梗系会带埋你去保护我啦。Hello， 我是 Bonnie 姚妍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都是得一个温馨提示啫、 嗯， 一路听住我哋嘅后援会，一路去 Instagram 揾我哋嘅女嘉宾啲相， 系睇住佢哋嘅相，听啊，另有一番 系啦，营造嗰个 气氛。我哋今日讲气氛啊， 最尾得一个要求啫， 系咩啊？ 麻烦揾人同我改波性同周摄。他两个是衬好多的，我都是回去找我那个杨丞琳，是我似杨丞琳啊，拜拜。